道。 别肉麻了。 好啊，又抓到一对儿，学校三令五申，不许男女，不许男。 男？ 您观察了多长时间？ 十来秒吧。罗隐，不许装蒜。 什么？又抓到一？ 那恭喜您，又抓到了一对儿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，第94集。在儿中高中，没有老师不认识夏九家与沈西。一般来说，抓到情侣后要逼问班级姓名，但对于高二第一第二这个过程可以省略。 学校会通知班主任和双方父母搞合作，帮助你们专心学习。如果屡教不改， 会怎么样？ 后面的话，鸿星尔克没有再讲。如果家长态度坚决，甚至可能让其中一个到别校继续学业。不过，沈西与夏九家是第一第二啊，他需要向副校长甚至校长请示，于是留有余地的开口。 最坏情况，劝退其中一个。 夏九家点头表示知道了，向沈西看了一眼。 走吧。 好。于是沈西在夏九家身后迈步离开。二人一路无话，十分默契。等到了寝室门口，沈西突然出声。 我宝，万一真被拆散了。 不至于。学校害怕刺激咱俩，肯定会先单独谈话。那个时候再想想办法，不要闹到再让别人知道这事儿。 经过昨天与校长的促膝长谈，夏九家对这件事有99%的信心。 万一真被拆散，那就一年以后，清华报道那一天，中华世纪坛的青铜日晷下见吧。谁先到了，谁就在那儿等一会儿。 好。第二天的第七节课，杨树果又走进教室。 沈西，出来一下。 沈西起身，迈着长腿晃晃悠悠走出大门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夏九家一直写题，仿佛恋爱被抓根本不是大事儿。两大学神常被约谈，六班学生见怪不怪，全都以为又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呢。沈西一路走到校长的办公室，探进脑袋一瞧，发现排场惊人呐。校长、主管教育的副校长、主管德育的副校长、教导主任鸿星尔克、年级主任杨树果，这些都在。校长亲自进行教育。 沈西啊，学校刚刚了解了一下情况。 知道他宝的那个脾气，沈西没再否认。啊，没错。 你们两个未来都是祖国栋梁社会精英。你们会在金字塔尖不愁吃穿，你们现在早恋，这耽误学习，影响高考，影响前途。以后泯然众人，每天算计生活，值得吗？啊，那个时候你们会后悔的。 你那是扯淡，我俩好了三个来月了，夏九家刚考了740， 当场被怼，校长却不尴尬，又继续劝。 如果分开啊，说不定能考到750呢。 虽然我宝特别厉害，也不能当神仙使啊。 哎呀，我们教学三四十年，看过太多的早恋学生，这基本上都是分手收场，白白的耽误时间和精力，知道吗？你们现在还不成熟，考上大学再谈恋爱多好。那个时候心智发展。 校长，沈西忽然收起笑容，难得正经起来。 这个时候正正好好，有些东西我还能改，为了他能喜欢，他能高兴，我再努力变得更好，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，生怕哪儿会配不上。要没有他，我才不会想当什么全省第二呢，儿中就得指望齐暖孙菲菲了。相信他也一样再变得更好。 嘿，你才17岁半，他刚17，正是懵懂的年纪。 啊，尝试早恋也就算了啊，还尝试同性恋，这条道可不好玩，听见没有？别被影视啊小说什么的给误导了。 换个切入角度，不过对同性恋，作为校长他也不会大惊小怪。 校长啊，这可以叫歧视了啊，如果发到网上，二中要被喷的。同性恋异性恋需要一视同仁。 两人掰扯半天，最后沈西放出了杀手锏。 总之如果闹大，比如告家长老师，我们会怨学校，不顾一切都要转学。 校长愣住了，那就说明全省第一第二全都不在二中。 而且既然提到 gay， 我俩都是 gay， 出柜的时机非常重要，如果学校强行出头很不合适甚至恶心。这应该是自己的事儿，异性恋同性恋全都非常正常。 校长并非那种发现同性恋者就要联合家长强行掰直的人，他也清楚如果孩子真的是 gay， 现在闹开非常影响备考。前年就有一个老师没有经验直接通知家长，父母打折了扫帚，学生自杀未遂，患上严重抑郁症，随后休学两年。校长实在是承担不起毁掉夏九家与沈西这种难以说清的事。 现在忍忍，等高考以后随你们谈。 话到这里他也明白没有希望说服对方，但也并不可能放任早恋。 哪儿能忍住啊，他就在那儿，哪能忍住啊，比吸毒还难呢。 果然从沈西这边入手不行， 家长不好告诉老师，没有办法，人家忍不住好心好意的劝说谈恋爱耽误学习，他却讲谈恋爱让他进步。事实上对于拆散这事，如果家长无法配合，基本上学校也无计可施。校长叫沈西暂时回去，又让夏九家来办公室。夏九家提写到一半没动弹，坚持算出最后得数才站起身。校长努力和颜悦色，和蔼可亲。 夏九家，两天见到两次。 那么这回什么事儿呢？ 夏九家，是沈西强迫你的吗？ 校长问了一个让夏九家没有想到的问题。夏九家一愣，随后立即回答， 不是，我自愿的。 夏九家，如果沈西强迫你了，就向学校寻求帮助啊。 真的没有，我自愿的。 校长又拿劝沈西的一番说辞劝夏九家，苦口婆心。 夏九家，分手吧，大家知道你有追求，想当状元，可不要因为别的事情浪费时间呀。 夏九家一直摇头，异常坚定。众位老师全都觉得沈西灌过了迷魂汤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校长又问了一个问题。 如果沈西转学。 如果沈西转学，我也转学。那样的话，每回看到教室寝室都会难过。铁定离开，真的，我说到做到，铁定离开。 校长并未想出方案，但是劝退沈西留住夏九家毫无疑问是列表上的最后手段。就与异性恋们一样，一旦夏九家的各科分数下滑就有可能启动，到时也许会请沈西父母配合学校，也许不会。至于夏九家那边，同样可能会让夏九家父母知道这事，也可能不会，毕竟出柜影响念书。当然这些都是万般无奈时的办法，校长自己也想留沈西当后辈。夏九家上学期期末生物才打了88分，也不是万无一失。不过想那些事也没有用。 沈西转学，夏九家就转学，那样状元榜单全部旁落，二中作为巨无霸就太丢脸了。 而且如果闹大了，比如告诉老师家长，我们就会怨学校，不顾一切都要转学。 夏九家竟然讲出与沈西相同的话，显然两人白天已经商量过了。校长头疼。 校长，您昨天不是讲过如果需要什么帮助随时提吗？那么请学校不要干涉。 足足沉默了一分钟，校长才重新开口。 我不可能答应，这是学校规定。 说完他看了一眼手表。 快下课了，没时间了，我等一下还有个会。夏小佳，你现在说会和沈西分手，然后就回教室去吧。 如果你要闯祸呢，咱们俩就猜拳。 你会猜拳？ 嗯，猜猜我是左勾拳还是右勾拳还是直拳。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